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龙图案卷集》，作者尔雅，由掷地有声制作。 第649集《疼人的猫》。展昭无奈地看着纠结的白玉堂，白玉堂被食物吓到的样子的确好玩，但是他不吃饭，展昭心里又不好过，于是展昭戳了戳白玉堂：“ 真的好吃，也不脏，你试试吗？” 白玉堂突然明白刚才那几个熊孩子拿着烤串吓得天尊到处跑的究竟是烤的什么了，他是死也不会去吃的，天荒地老他也不吃。伙计也估摸着白玉堂斯斯文文贵公子腔调，大概是吃不惯，于是拿着酒上了。 哎，这位公子，喝杯酒吧，天星村最好的酒。 白玉堂觉得终于得救了，现在他急需要多喝两杯压压惊。也别说，这酒味道极好，白玉堂喝了两杯之后觉得浑身舒畅，就想着多弄些回去。 这是什么酒啊？ 啊，是醉蛇尿。 什么？ 天星村的山里头啊，有一种山猫，其实啊就是蛇咧，个子不大，喜欢偷吃酒糟，吃了酒糟之后撒出来的尿一股酒香味儿啊，简直醇香无比呀、啊！所以， 众人在看，就见白影一闪，五爷冲出去了。展昭无奈地摸着下巴，自我反省： 是不是玩过头了呀？ 众人都有些同情白玉堂，不过统一的动作却是递过去杯子让伙计倒酒，倒是想要尝一口试试。展昭反省了良久，终于摇了摇头： 算了，还是不折腾他了，让他好好吃饭吧。 众人惊讶地看展昭，就这么妥协了吗？然后众人就听展昭认真地跟那伙计吩咐： 一会儿的生蚯蚓切片不要告诉他是蚯蚓肉啊，就说是鱼肉吧。还有那个超大的红猪，就说是龙虾。然后海虫饼就说是萝卜丝饼吧。 伙计答应着下去了，众人则是替五爷去一把辛酸泪。 猫猫好坏哦。 众人点头，魔宫少公主果然名不虚传。正这时就见白玉堂回来了，到了桌边表情却还挺严肃： 我刚才在外面听到件怪事，可能跟我们的案子有关系。 偷金子那种案？ 白玉堂点了点头，众人就有些疑虑，刚来就有线索了。白玉堂到外边本来是去找一个地方吐一下的，五爷也有些无奈，幸好刚才只吃了一点点，而且也不算太难吃，不过一想起那几只肥虫子，他胃里就翻江倒海。刚到了酒楼对面的茶馆，要了一壶茶准备漱口，想了想，白玉堂问给他倒茶的老伯： 这茶里没什么虫子猫尿之类的吧？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这里头有薄荷，你这样的我每天见好几个呢，都是吃了天星七宝宴跑出来漱口的。 白玉堂无奈喝了口茶，倒是的确清新可口。老头见白玉堂喝茶，笑着对他拱拱手： 恭喜了。 恭喜什么？ 不是你心上人的爹娘逼你吃天星七宝宴吗？你吃了，表示家里人同意了。 白玉堂微微一愣，看着老头： 什么同意不同意啊？ 哦，你心上人没给你讲明白啊。 白玉堂一听到心上人三个字，脑袋里就蹦出展昭的脸，于是心情也好了些。 详细说说。 这天星七宝宴虽然其实挺贵的，味道也很好，本地人能吃惯，尤其小孩很喜欢，但是外地人绝对吃不惯的，倒不是口味不好，而是吓人的。 白玉堂点头表示感同身受。 吃天星七宝宴席需要有勇气的，如果外乡人想和本乡人成亲，都有习俗要吃一下天星七宝宴，这样表示有勇气患难与共。 尤其是男人，是有责任心的表现。现在年轻人不怎么讲究了，不过老人还是很在意的。而且传说吃天星七宝之后会有天地人三神照应，这段感情能开花结果。就算不在外边吃，上门提亲的时候家里大人也会煮给你们吃的，你起码要吃掉半锅子。这家里煮的还不如酒楼里煮的好吃呢，经常是一锅虫子送到眼前，如果端上来不敢吃的，家里大人不高兴了。在酒楼吃过了，家里人问起来说已经吃过了，家里人也就不会为难你了。 原来还有这种说法。 看你斯斯文文的，估计是不敢吃的，你心上人家里铁定是有天星村的长辈，怕你到时候被逼着吃一锅虫子，所以带你上酒楼来吃呢。是个会疼人的呀，好福气。 白玉堂恍然大悟，原来是因为这样，展昭才带了一大堆人来一起吃，这样到时候魔宫万一有长辈问起来，大家都能给作证说他吃过了。原来那猫根本不是单纯的想要恶作剧戏弄他，而是有这么一层原因在。白玉堂心情大好，顺手掏了茶钱，让老头不用找了。五爷也是顺手从钱袋里摸了一块就给了老头，没仔细研究是银子还是金子，老头接到手里一看，金灿灿一块，惊讶的张大了嘴。 哎呀妈呀，客官，你这够把我这茶摊买下来还富裕了。 白玉堂微微一笑，示意老头不用介意，不过老头还是有些不好意思。 这位公子，给您换成银子行吗？天星村上了年纪的人都不敢收一两以上的金子。 这是何故啊？ 哎，这天星村呢，可能有个贼藏着。 白玉堂看着老头，等他继续说。 这天星村的老人呢，习惯聘闺女的时候送金饰，这村子附近遍地是宝，庄稼也好，谁家没点干货呀？可是连着偷了好几家了，都是黄金被偷了。 没报官吗？ 报了，还是被偷啊。 而且官府也抓不住什么贼，见没出人命，就是丢了钱，于是也不怎么重视。 白玉堂想了想，顺着他的话就问， 听说之前有农妇人被劫杀？ 哎呀，铁定是一个人干的。 这么肯定啊？ 老头点点头，掰着手指头跟白玉堂说作案的共同点。 偷盗的对象都是老人，家里不管有什么都不拿，就拿金子，而且还都是黄金首饰，至少一两重以上的，老人们都不声张的，甚至左邻右舍都不知道他们手里有件金饰。再就是来无影去无踪的，至今为止连个人影都没见过。 还有哪些是被偷的但是没出人命，所以不了了之的，你知道吗？ 老头指着不远处一座宅子。 那儿住了个李员外，总来我这儿喝茶，一个月前他就被偷了一件老值钱的金饰，他家里可有钱了，可那贼别的不偷，就偷了那件金饰，据说是家里给闺女准备的嫁妆，没了挺叫人别扭的，感觉不吉利，员外爷报官了，可惜不了了之了。 白玉堂点了点头，给老头换了银子，就跑回了客栈。于是乎，就有了白玉堂回来一本正经告诉众人他发现了线索一事。白玉堂将在对面茶楼那老头说的关于金子的事情说了一下，当然省略了老头关于天星七宝宴的那个说法。众人听完之后，决定吃完饭去问问那个员外，同时展昭瞄着白玉堂。 喝个茶都赏人家一锭金子呀，你是有多有钱呢？ 白玉堂笑了笑，正好桌上有一盘子炸虾一样的东西，就夹了一筷子送展昭嘴里了。等众人吃完了酒席付账离去，大堂里的食客都对众人拱手，七嘴八舌说什么恭喜恭喜，百年好合，早生贵子。除了展昭和白玉堂，其他人都觉得莫名其妙。展昭望着天，佯装没听到，白玉堂含笑走着，也佯装没听到。 出了酒楼，众人赶往李员外的府上，白玉堂边走边想心思，越想越觉得这猫贴心。展昭就见白玉堂边走边看着他，那眼神。 玉堂刚才出去喝的是凉茶还是迷魂汤啊？这么开心呢？ 李府没几步路就到了，欧阳一砸门，没多久有个伙计打开了门，探出头来看了看。 你们找谁啊？ 李员外在吗？ 你们找老爷干嘛？ 我是官差。 老爷没在家。 伙计急忙忙回答，众人都微微一愣。赵普摸了摸下巴，这伙计一听展昭是官差就乱了方寸的感觉，这是很明显心里有鬼啊。展昭自然也看出异样来了。 无妨，我们听说你们家里失窃，所以 没什么都没丢。 说完伙计赶忙关门，众人都皱起了眉头。小梁子一撇嘴， 哼，此地无银九百两。 小梁子，是此地无银三百两。 比此地无银三百两要严重三倍的意思。 哦，原来如此。 众人彼此交换了一个眼色，赵普等人找了附近的茶铺坐着，展昭和白玉堂一闪身上了院墙，溜进了李府。 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